좋던 주말이 난 화 왜 없건지 一定有问题 我昨天待在家里 明明回了信息 是你没注意 我梦已经有到准备看电影 在你心里究竟把我摆在第几名 亲爱的请你别再对我怀疑 在我心里你永远Kiyomi 我们的爱像冰淇淋，却太多味，最多你，却有些的不忍心，敢打扰我最小心。 我们的爱像巧克力，苦涩中带着甜蜜，包容苦涩的脾气，才有甜蜜。